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农历新年就到，惊到时拜完出街冇嘢食，嚟筲箕湾翠意鸡啦！今年翠意鸡推出三款贺年小食。拜年前后去开餐就啱晒啦！农历新年期间照常营业，地址筲箕湾道273号地下，外卖热线2904-8644，年三十至初四，另收加一服务费。 今日咧礼拜一啦，咁今日年26啊，我唔记得啦，咁所以咧，早我宣布先嘅，下个礼拜一咧当然系冇节目啦，系嘛？ 正常啦，公众假期嘛。 系啦，咁所以咧，今集就 live 嘅，咁声后有把声，吓声前有两把声，咁所以咧， 大家好， 系啦，阿水哥就大家识噶啦，咁咪后嗰把声啦，自己估下系边个啦，啊名唔出啦，咁咧一间会分三节啦，就讲三样唔同嘅嘢嘅，咁首先咧。应该5:30至6:00嗰段时间咧，林郑开咗记者招待会，咁就宣布咧年初二嘅烟花就会暂停，咁相信。因为咩事而暂停呢，我諗大家都非常之清楚明白㗎喇。咁其实呢件事呢即係首先即係当然我睇法就係话係一个悲剧先啦。咁但係悲剧以外嘅大家想一想 Facebook 爬一爬文，又或者睇一睇报纸嘅头条，你睇下其他人点 interpret 呢件事呢，其实呢、這个即係发觉好有趣呢件事。好有趣唔係死咁多人，而係话一单咁样嘅新聞亦都會同另外一樣嘢聯繫到，例如琴日其實有一單上水，就係有個即係瘋狂駕駛嘅狂徒揸住自己嘅車，因為衝博囉走 Q 咗，咁跟住撞到前面啲即係喺路上面嘅私家車啦，就撞死咗自己同埋撞死佢身上面即係 車上面一個乘客啦咁樣。咁我唔明白點解會啲人會將呢兩件事拉埋一齊講，就係話啊，点解差佬可以即係用利用呢个平民百姓变成一个差佬嘅 robot 呢，咁即係其实两件事系好多嘢可以 comment， 但係我 comment 就唔系 comment 呢件事，系 comment 啲人哋嘅 comment， 即係我系唔明白呢个社会到底系点运作啦。因为今日呢同我朋友倾偈嘅时候就系、是、喂 ,Raymond 你觉唔觉呢，即係呢个社会好似已经变咗唔系一个以前熟悉嘅香港，又系咪有少少民粹呢，我其實開始係 都唔係少少喎，我係 啊， 我覺得都唔係少少發啦，即係你諗下完全係即係呢個巴士嘅一個意外係點解可以係會發酵而係可以楞到去呢個年初二一個大家俾香港人叫做可以慶祝下或者一個開心下嘅事，咁而最離奇嘅一樣嘢。是我哋个政府，我哋个特首居然佢係会掰呢样嘢喎。我哋个特首係居然会宣布会话停咗个烟花。咁我哋今年个农历年定点做呢，咁我哋今年农历年系咪嚟緊嗰年年初一我哋系大家唔好庆祝呢， 即系冇拜年 啦。大家拜年嘅时候系咪唔好讲恭喜发财，然后改讲节哀顺变呢， 咪有少少唔同嘅。如果初二唔系扎正头七嘅话呢，就可能就即因为其实头七啲人觉得喂真系唔系咁好嘅。 咁如果譬如话我系教徒呢，我根本唔信呢啲头七嗰啲嘢嘅话。 基本上教徒呢好多时候呢都觉得第一 系咯， 农历新年关过我事啊。 OK， 系啦，你第一点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一个环保 L 嘅角度去谂呢，就放少啲烟花，少啲排排放。 嗱 ，good。呢个 good 噶，如果你系用呢一个理由嚟同我讲咧，我绝对赞成。我仲会赞成埋政府添。但系而家政府唔系俾呢个理由我去停烟花嘛？佢而家停烟花嗰个用意就系话，因为一啲有一班网民发起咗一啲联署，话要停咗个烟花嘛。咁你喺度做乜嘢咧？你而家咁样叫做从善如流啊？我哋全民退保咁多人出嚟嗌，嗰阵时唔见你从善如流。 呢啲就係一啲識公關嘅識粉飾嗱、啊，做一個 case 啊，我有聽㗎、啊，我唔係完全冇聽㗎。咁你計個數咪計得靚咯。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其實即係講翻頭先好多 comment 啦，其實就唔多唔少關就即係好多人都去講一個叫做全球嘅反精英主義嘅問題。 嗯，哇，係、okay, 啦， 一好大鑊。我反為就係想睇啲大家睇到嘅 comment 先。阿水哥，你覺得睇到最多 comment 係咩咧？ 睇得最多 comment 啊！好多都係其實係好多係同情同埋祝福死傷者嘅，咁其實一半到咁啊，同埋好多都係話九巴司機啦、啊嗯，九巴司機錯啦，九巴公司令到啲九巴司機好攰啊咁樣啊嗰啲嘢啦。咁但係其實未經證實嘅。 多唔少有嘅，職工盟有講翻九巴工會嗰度嘅，就話例如佢哋可能窗齡唔夠啊，新線嘅時候可能就咁俾佢自己揸啊、嗯，或者其實佢逼有部分文職嘅人咧去夾硬去做一啲新嘅線啊，咁呢啲都其實係都有問題嘅。而即係高層漏咗嘴啦，出嚟就話呢個工司機冇不良駕駛記錄嘅，都有人抄翻五年前啦，而家五年前啦， 有不小心駕駛 嘅，係佢有不小心駕駛嘅，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即係喺制度上面，大家都揾到啲同公司即係行政上面有關嘅一啲嘢嚟嘅。 嗱，咁頭先呢位嘉賓唔出名啦。咁呢個嘉賓講咧，其實我亦認同嘅，因為今日嘅時事全方位，即係 Now 嘅時事評論節目咧、其實係就 exactly 講一堆咁嘅嘢。咁其實主要環繞住兩三點去講。第一，那個係一個兼職司機。佢嘅培訓嘅內容咧，係同一個全職嘅司機係唔同嘅。咁兼職嘅司機咧，佢只要培訓兩日，就已經要即係開始揸車， 即已經上陣㗎啦。 係已經上陣㗎啦，即係唔係話實習，唔係話熟習， 打真軍㗎。 係啊，唔係考試，唔係訓練，而係話打真軍㗎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一個冇即係呢個全職嘅司機咧，係要受訓，我冇記錯，唔知廿六日嘅，即係一個月咧。簡單嚟講，咁嘅問題就係話。啲人質疑一個全職嘅司機需要受到廿六日嘅訓練，點解兼職嘅司機佢受訓兩日就可以即係叫臨場上陣呢？最重要嘅就係話喺個訓練時間裏面廿六日嘅課程會唔會同兩日一樣呢？即係假設 可以濃縮到兩日咁犀利嘅咩？ 第一梗係冇可能啦，即係我唔係同意呢個論點，即係當然你廿六日要做嘅嘢點可能兩日妥曬呢？ 你應該諗一樣嘢，究竟你學車牌？你學幾多日？有咩時數？你兩日同一個考一個牌，你正正常常嘅人唔會無啦考咗架巴士牌噶嘛？係啦。咁兩日夠唔夠你即係完全去做呢樣嘢？同埋你考巴士牌同你揸巴士要注意嘅地方係唔同喎。 啱、即係你有冇車牌？ 我有。 有車牌嘅人就知道一樣嘢，其實點解要考車牌同埋一定要即係？強迫你一定要學咁多個時數嘅人先可以考車呢，好老實講，揸車就唔係個駕駛技術係難，個問題就係話你要有充足嘅路面經驗，你揸車嘅時候先會安全，同埋就係話你會照顧到其他唔同道路使用者嘅需求。 因為其實你講揸車其中一樣嘢，點解學車有個時數呢？重點就係其實你要將一啲唔係技術，你係將一啲嘢變成你嘅反射動作。 嗯， 係你根本唔夠時數，你嘅反射動作就自然差㗎啦。 即係簡單嚟講，你要攞埋線嘅時候，你嘅動作係個程序係乜呢？望鏡先，打燈先，定還是收油先呢？ 你要攞出要好自然咁做，一氣呵成咁樣，好順暢咁做，定係你仲要喺度提自己適時車牌咁樣？ 係啦， 咁樣逐個 step， 我打燈、擰頭， 即係你一個 望下有冇車咁樣， 攞 唔係咁樣咯。 以我一個攞車牌差唔多20年嘅人嚟講，嗰啲嘢就已經係、我係好坦白，我到而家揸車 cut 線都有 shoulder check 嘅、即係我 cut 線我唔係打燈先，唔係成，我未打燈之前咧，我就已經望定我膊頭先後面有冇車上，跟住我先打燈，再望多次，再望鏡先出嘅。我係小心到咁樣嘅人嚟嘅。咁、問題就係話，當你冇充足嘅訓練，又或者你根本上冇足夠路面經驗，就算你攞咗個牌都好，你都可能係新牌司機嚟噶嘛。即係好多人係攞咗輕型貨車牌，但係成世都未揸過貨車噶，即係如我。你突然间将我掟上轻型货车度，唔系我唔识揸，问题就系话一个咁嘅车，一个咁嘅样嘅车，我操作同私家车咧可能唔同。问题就系话你揸巴士嘅时候，巴士有好多种牌嘅。问题就系话你揸个商业用嘅车辆，你需要嘅 mentality 系咪同一个你揸住自己一架搵食车嘅心态系一样咧？呢个当然系唔一样啦。 仲有即系我琴日。 搭的士啦，咁啱咁样上咗的士司机，那个的士司机之前叉巴士，跟住又塞车啊，吹成半个钟，即系佢已经话过，佢都揸咗成15年啦，佢话系啦，基本上佢有时嗰条路佢揸过嘅，佢话咧其实嗰条路嗱，唔好讲难唔难揸先，佢话唔同巴士唔同型号个重量唔同载客嘅人数，其实你系完全入位嘅所有嘢咧，你系要好熟习你就 feel 到，如果一个新手去揸嘅话，你换架巴士嘅型号啊。个力啊，佢话完全系同你想象中系唔同嘅，系啊，佢话、 啊， 所以佢话你俾一个兼职揸条比较长嘅路线，佢话尤其长啊，其实系好恶啃嘅，因为你长嘅时候你又要 focus 啦，你要留意好多样嘢，最大问题就系话你车上边咧，你唔同时间咧，唔同乘客嘅重量咧，完全佢话揸嘅方法咧系好唔同嘅，佢话如果俾个兼职人揸咁长嘅路线咧，其实或者好多斜路嘅路线咧，其实系非常危险嘅。 嗱，呢个第一点就系嗰、那个即系驾驶训练嘅问题啦、嗯。第二个问题，即系今朝时事全方位又喺度讲啦。喂，你啲巴士司机咧，其实好多都休息不足，就话咧佢第一点又请兼职司机咧，因为全职嘅人已经太辛苦啦。第二就请唔到司机，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啲兼职司机就请翻嚟应付一啲繁忙时间，又或者一啲特别班次。咁、嗯、其实老实讲，呢论点其实我完全同意，不过。只是限于你提的论点其实可以跟今次意外完全无关的。这个是我想讲的重点。问题就是说，其实一开头我来讲两个字，就是讲民粹。其实全部人，我在网上看到的大部分舆论都其实是讲的，就是说因为今次出了意外的成因呢，其中一样嘢呢，就係话嗰个系一个唔够训练嘅司机啦。嗱、嗯，唔够训练，我唔系要即刻去否定晒所有嘅原因。即系当然，你系一个全职嘅司机，你揸车嘅时候会唔会小心啲呢？我諗会啩。但系我唔敢讲呢样嘢系咪真系今次同即系同今次嘅意外有关。 我个司机就讲啦，其中佢哋话咧，啲老手司机啊或者咩咧，喺揸全职嘅情况之下咧。佢话佢哋处理方法唔同，因为好多人话今次元凶可能系班乘客去闹， 迟到啦， 闹个司机啦。咁、基本上咧，佢话 因为全职司机已经习惯咗呢啲情况噶啦。 佢话唔系全职司机通常嘅杀手锏系咩咧？一遇到人闹嘅时候咧，停车，下架车就话而家请你坐翻埋去后边，或者你唔好出声，因为驾驶行驶途中咧，你系唔可以同我沟通，我可以停低架车同你倾、通常咁嘅情况之下咧。嗰條 就射走咯， 收聲，或者後面啲人就叫佢收聲，因為架車已經遲啦。咁佢話殺手鐧嚟嘅，次次都 work 嘅，或者話啊唔得啊過車咯，你覺得唔得嘅時候，咁通常啲佢話全部兩條色嘅，話只有啲即係唔係好經訓練啊燥底嘅人咧，先會繼續喺咁嘅狀態之下。 係啦，嗱 揸車， 我唔係一下子咬定呢個因素完全冇關嘅，或者完全有關，但係你頭先講嘅嘢係成立嘅 ，OK， 但係問題就係話同嗰人嘅技術咧。有冇关系呢？我就唔敢讲啦。即系其实多数，我觉得同个技术系冇关。第三，佢有好多人嘅论点就系话咧，今次嘅意外好多嘅成因就系嗰句闹嘅说话。 我讲多少少啊，即系我嗰啲 即系话你迟到嘅说话， 如无意外咧。即係大家可能有啲人唔開心啦，個司機係可能冇乜事㗎，最多俾人 charge 呢個危險駕駛引致他人咩，係冇其他，因為咧車上 而家好似話 冇殺 唔殺， 聽我講先嗱，因為個車上面咧最少有八部 cam。如果喺嗰个情况之下咧，系影到有乘客闹紧佢嘅时候咧， 而佢系做咗啲撕裂嘅动作， 唔系个乘客可能做啲动作，或者唔需要做动作啊，系影响紧佢嘅时候咧，佢可以将嗰样嘢 推俾乘客， 屈到个乘客，而佢可以因为咁而个罪减轻，因为佢嗰阵时受到影响，而佢冇方法 handle，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嗰个乘客咧，尤其是有 cam 影住咧，可能要俾人。俾保險告到黐線嘅， 明白 係啦。反而個乘客嗰班乘客仲重大鑊， 即係可能嗰個鬧佢嗰個乘客就變成咗佢個辯護理由嘅其中之一啦。 應該唔止一個，當同埋仲有個阿伯喺對住個對住訪問話自己有份鬧嘅，我覺得個阿伯都幾大鑊。 係啦，咁嗱，另外第四點就係講緊一樣咩嘢咧？頭先啱啱醒起，因為。有乘客就话个司机迟到，于是咧就话个司机开始燥底，就疯狂驾驶。嗱，我系 call 嘅啫吓，即系唔好话我系第一个散播呢啲言论嘅人。咁于是就去的 up 啦。 哦，原来呢个司机以前有刑事记录嘅，原来有不小心驾驶记录嘅，咁、就将呢件事咧就摆埋落去成件事嘅 context 去考虑， 又再发酵啦。 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基于以上边四点咧，就系、造成今次意外嘅原因啦。咁呢个系古仔嘅另外一边。OK， 我尝试下讲，即系嗱，头先讲嘅嘢大家都未经证实噶，因为大家睇嘅新闻就 系 嗰样嘢啦。 未经证实啊。 咁而你睇到新聞片段做過嘅訪問，即係等於我睇到嗰啲 ，OK， 冇、人去 confirm 佢哋講嘅嘢係喺個新聞片段以外嘅嘢，到底係啊唔係 ？OK， 如果我演繹嘅話， 我成日都話㗎，如果到最後發現原來根本係架巴士有機件故障，嗰、個車係當時係原來冇 brake 嘅， 嗱我唔知 道，咁你到時嘅。到時嘅話，我哋而家一路推論嗰一大扎嘢，全部都係錯曬嘅，所以我成日都話唔使跟得太貼咯。 嗱，由第四點我講上去，所謂個司機有冇不小心駕駛記錄咧，就係、如果係一個商業嘅司機嘅話，即係當然唔係我啦。但係乜嘢情況下可以俾人告到不小心駕駛咧？例如你衝燈尾，例如你 cut 線嘅時候砸到車撞咗，咁、你有機會入到你係不小心駕駛，因為第一。保險要賠啦。第二就係話，而家咧係成街都係 cam 噶啦，佢入嚟咧其實唔係咁難嘅事。咁所以就係話，基本上如果真係你有個刑事記錄，即係不小心駕駛記錄咧，係咪等於你瘋狂駕駛就係你衝 block 嗰啲人咧？係兩件事。好啦，第三點，到底係咪因為你俾人撩躁咗咧？喂，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大家嗰個證據係基於乜嘢咧？就係、基於個乘客嘅口供。咁嗰個口供會唔會有啲偏頗？因為你講呢句説呢句説話，其實就想將呢個責任擺咗喺個司機身上。嗱，嚇、我係咁以鬧佢兩句咋，係咁以咋，即係唔關我事㗎。其實係佢俾人鬧兩句，佢脾氣唔好咯，就跟住佢點啊？佢想謀殺，佢想誤殺。佢就踩油掟個彎啦！你想揸快啲啊嘛？嗱，快俾你睇下你老母，即係係嗰種。咁去到最後就係話，哦，原來炒 Q 咗啦，係嘛？好啦，第二個論點，喂，係咪所謂叫做培訓唔足夠咧？係嗰個同即係同佢係咪一個職業司機，唔係全職嘅司機有冇關係咧？我真係唔知道， 我覺得唔敢講。 但問題就係話，唔係係咪唔係休息啊？唔係同職業，佢如果係一個， 如果當時換咗係第二個係一個全職嘅司機，咁又點咧？咁係咪擔保一定冇事咧？ 係啊，因為你鬧嘅説話咧，可能阿水哥脾氣好嘅，你問候佢屋企人咧。佢冇問題， 因為 你問候我咧，我揸刀斬人。 係啦，琴日嗰的士司機即係個前巴士即係有講啦，佢話其實佢哋都知，即係話公司其實如果有 cam 人鬧咧，佢停車咧，其實佢哋唔需要受罰嘅。 係 啦，所以佢話其實佢哋點解殺手鐧係停車啫？因為而家周圍都有 cam 噶嘛，所有司機都知道噶嘛。其實佢話佢哋已經係有教去處理呢啲嘢，所以你問嘅話，點解呢位？司機冇做呢啲全部都人識嘅嘢呢，我覺得反而呢個就是一個比較奇怪嘅地方。 嗱，即係唯一 就係一個全職同埋一個兼職嘅分別啦。你覺得 可能係即係你話嗰廿六日嘅時候嘅 training 同兩日有冇講你可以做呢樣嘢呢？可能嗰啲嘢啊，你睇錄事啦咁樣，錄事裏面有寫嘅，不過 係啦， 就可能咁漏咗啦， 就 miss 咗冇睇。 所以成件事嘅 context 就係阿嘉賓先生嗰兩點係啱嘅啫，唔係可能嗰一點係啱啫，根本。梗係同個訓練，因為如果你訓練長啲嘅時候，有教你啲殺手鐧，或者你一個全職司機嘅時候，你對呢啲情況應對好啲。咁呢一點我接受嘅，但係所謂嗰啲咩工時長啊、休息唔夠啊，係咪個乘客各樣那樣、 我覺得是似借啲耳朵。 又或者你有冇刑事記錄，係未必有關係 嘅。 咁個問題就係話，成個公眾嘅輿論，又或者好多人喺網上面打飛機嘅言論咧。你就係一味屈個司機，因為我要講嘅係咩嘢呢？其實得一點嘅啫，係咪嗰個人有曬我哋之前講嘅幾個論點？譬如佢係一個全職司機啦，例如佢係精神狀態非常之好嘅狀態之下開車啦，係咪佢冇刑事記錄、冇不小心駕駛嘅記錄？ 呢件事就 呢件事唔會發生咧。你有冇個答？即係你有冇個人可以答覆我一個完全符合曬求先以上種種要求嘅人，係完全唔會發生意外，或者發生呢啲突然間俾人撩到火起，跟住咆哮，跟住發狂。 唔、知有冇咆哮發狂嘅而家？ 我唔知 道。唔知啊， 即係任何制度，到一間第三節可能講嘅醫療制度又好，到第二節講嘅梵蒂岡嘅策略，即係外交手會好，冇嘢。呢、這個世界上係 for sure， 我真係覺得。即係當然，你有每一個制度要盡量堵塞一啲漏洞，令到 每一套制度都尽量符合社会公义是啱嘅。问题就係话当套制度出现漏洞嘅时候，我哋应唔应该完全去将所有嘅责任推卸喺个制度本身度上面呢？即係你冇可能有一个公门制度系冇人 hack 㗎。你永远都有人攞个公门制度去，唔系公门制度添啊，即系可能个医疗券嘅嘢买花胶、嗯，永远都有人攞个医疗制度就系、是、公门制度走去买眼镜，买个阿玛尼眼镜， 当系中药，当系医疗嘅一部分。 喂，你做啲乜嘢个制度都可能有漏洞，俾人会 hack 嘅， 系啊。 但最紧要系有需要嘅人 cover 到嘛， 系啦， 俾人 hack 嘛。 个问题就系话，你最主要个制度系照顾有需要嘅人。咩叫有需要嘅人咧？大多数人，即系唔系话。好独立咁睇呢个个案，究竟我哋有咩办法令呢个制度完全冇漏洞？而系话，咁而家巴士嘅制度系乜嘢呢？好简单一样嘢，巴士系一个公营服务，系一个大众嘅交通运输嘅一个系统，一个基建。咁呢个基建做到嘅最紧要系啲咩嘢呢？唔系两蚊用巴士搭，而系你只要服侍我一样嘢得啦。系咪每一个香港翻工嘅人可以用一个 affordable 嘅价钱，每一日都享用佢乘车权利？ 嗯， 即系简单嚟讲，你每一程车唔系去到一个，如果系私营服务嘅话，哦，如果你唔系搭地铁，一定要搭帮衬巴士啦。如果你觉得嗰个时候你要帮衬巴士嘅话，一定要贵，唔系一样咁嘅嘢咯。大家搭巴士而家系好相宜嘅价钱，即系假设你由荔枝角搭到尖沙咀咧， 好多人都系搭巴士系为咗平嘅咋， 六个六 嘅 咋， 系啊，系为咗平过地铁啊，所以先至唔用地铁。 系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一件咁个别嘅事件。啲人就開始，你喺巴士公司衰啦，點點點。當然，嗱，我唔係幫巴士公司講任何嘢，亦都唔好扣我帽子話我收鳩佢錢，屌你老味。個問題係 唔使咁激動，我冇人咁話你。 咁個問題係， 因為都鬧緊巴士公司 training 唔夠，係 你可以話，喂，你有一樣嘢係咪可以檢討下？譬如你真係要巴士係冇辦法有咁多全職司機嘅時候。逼於無奈一定要請啲兼職嘅司機，啲兼職嘅司機你係咪可以做一次？那個申請表上面佢 declare 佢有冇刑事記錄，佢用不小心駕駛記錄、瘋狂駕駛記錄，兩年之內佢有冇被扣滿15分嘅記錄，有冇醉酒駕駛？呢啲嘢永遠都有得做得好啲嘅，我唔反對喎，你可以做得好啲嘅喎。好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培訓嘅問題，如果兩日太少嘅話，你可唔可以培訓長啲呢？培訓一個禮拜。即係兼職司機，或者唔係，全部都係 standardize 嘅訓練，26日一個月。我唔反對，我覺得大家有討論嘅空間，甚至乎好老實講，屌嗰間公營，即係嗰間都嚴格嚟講唔係公營機構，嗰間係私人公司，人哋點樣 train 關你撚事咩？即係而家有問題，你咪俾壓力佢咯，叫佢改咯。我都好相信，因為呢件事上邊，巴士公司以後嘅制度一定會改善。 即係講翻少少啦，喺以往咧，即係好耐之前啦，即係巴士 training 嘅時候，好多時候佢哋係要求就話，喂，你一個巴士插條線係 keep 住揸嘅，可能有佢哋有機會咧就話嗰條線佢哋會坐喺司機隔離坐兩次， 係 來回都各坐兩次，係知道嗰條線係有啲咩揸，即係好似師傅隔離來啊，佢先正式開始揸嗰條線嘅，而佢哋係唔會無啦坐上一巴士上面揸一條線咧，係未 train 過嘅。 明啊，咁所以講嚟講去。嗰兩個字係咩呢？時間咯，時間係咩嚟㗎？成本咯，成本係咩嚟？ 嗱，但呢點我又有少少唔係咁同意嘅、 嗯。 你話佢只要你哋大家一路俾壓力佢一定個會有改善呢。嗱，如果你記得嘅話咧，嗰陣時以前咧發生過有一單咧係。同呢單一樣咁大鑊㗎，成架巴士喺丁九嗰度飛咗出橋，跌咗落山㗎。 嗯， 記得？ 記得。 咁嗰陣時其實都好多壓力㗎。但而家咪一樣又係發生呢單， 咪就好 isolated 咯，即係唔等於你即係 咁，所以變咗，你話巴士公司肯唔肯改，同你發生幾多單咧，其實冇關係 嘅。啱，你繼續俾壓力佢啦。 有嘅有嘅，好多公司，例如好似即係我之前就坐118坐到勁嘅，曾經118就試過喺港灣道嗰度嘅天橋一轉翻成架 跌咗落去。 打橫拍咗， 扮 咗喺度，系啦， 連咗三萬， 系啦，我唔記得連咗幾啦。咁之後咧，嗰架車咧由柴灣去到呢個隧，即係去到紅磡隧道，可以四個字之內咧，之後所有都變成八個字。 我明 白，系啦，即係完完全全係改咗個行車模式，因為你可能我哋見唔到好多樣嘢，但佢自己司機之間嘅指引啊，各方面咧，其實佢哋都會守得好足。而尤其是你都知，而家巴士上面有行車記錄儀噶啦，其實佢哋會 check 得好緊要呢啲嘢嘅。咁你可以話， 因為呢啲係電腦 check 得啊嘛。 係啦，即係所以你可以話，究竟即係會唔會有改咧？可能最驚佢只係改監察， 明白？ 因為你監察 OK， 我 check 到有事啦。那個問題係你。 出到有事先做嘢，你唔系去 prevent 嗰样发生。 同埋佢而家讲到明嘛，佢话巴士司机嗰个人数唔够嘛，咁即使嗰个巴士司机真系做得唔好啦，你炒佢咩？ 啊，系啊，又系我想讲嗰样。 呢个系一个问题。 喂，所有嘢系咩原因啊？你每一个请巴士嘅 offer， 你都系请当请一个 mechanical engineer 嘅薪酬咪得咯？即系个个揸巴士嘅都系30,000蚊人工。你好易請到好司機嘅啫。 係啊，你會唔會提升翻嗰個待遇咧？巴士司機 個待遇，你個個都會揸飛機咁 好簡單 ，mentality 得㗎啦。 我琴日個的士司機就最問咗佢一個好緊要問題，點解你又揸巴士會轉揸的士？係啦，即係佢講咗原因係啦，即係當然佢比較好啊，佢唔知點樣公到個的士牌，跟住就開始揸啦。咁佢話第一巴士嘅即係工時係超長。同埋佢話佢好多時候揸嗰條線根本唔方便嘅，你可以諗下，你當你真真正揸8個鐘，當然而家唔止8個鐘啦，可能你要揸嗰條線同你屋企好遠嘅，你落車個站根本上你再翻到去嘅時候，你根本係冇嗰12個鐘。 東南角翻去西北角， 類似如果你揸柴灣，冇啦，你頂你個肺， 我住天水圍嘅， 係啦， 你又叫我喺南灣半島嗰度收工， 係啦。佢话好 worse 嘅呢啲嘢，佢话呢啲系根本系完完全搞唔掂啊！佢话你嗰啲时间各方面嘅，佢话根本做唔掂咯。咁而且佢话 所以呢个就系话要改善嗰个待遇嗰个问题先咯。因为如果你唔改善个待遇嘅话，你根本你冇人拣啊。 系啊， 我系一个系烂搭搭噶啦，我系出咗名飞车噶，咁点啊？ 因为你冇司机，你咪要请我 咯。冇司机啊嘛。 你只系出得起嗰个钱啊嘛， 你最多咪可能系扣紧我啲奖金啊嗰啲咯，咁但系我话我够水啊，你吹啊， 系啊， 咁你可以点咧？ 而且佢话通常好嘅司机咧有 say 嘅，好嘅司机咧就揸到舒服嘅线嘅，咁其实咧越舒服嘅线咧。其实就越 low risk 嘅， 猪头骨嗰啲咧就越更加差嘅司机咋， 冇错， 唔系咁啊，好简单嘅啫。你可以俾好高嘅人工，又或者俾啲好嘅 offer 俾啲司机，又或者每一个人工时可以 羊毛出自羊身上， 系啊，又或者每一个人工时可以好低噶，你出30,000蚊请个司机咪得咯。咁个问题就系话，咁你到时唔好闹，点解巴士咁卵贵咯？ 系啊， 我系想讲一点啫， 你又要接受呢样嘢， 人对所有服务有要求系合理嘅，系啱嘅。 嗱，记住，而家巴士公司系。 赚钱 嘅有方法嘅，即系你闹巴士公司贵唔贵？你谂清楚先，系佢因为佢可能系一间上市公司，佢可能佢要对佢嘅股东交代。 嗰间系一间私营公司嚟嘅 ，sorry， 私营公司你系对你所谓嘅股东交代啊，定话你系要对市民交代嘅公用企业系啦， 即系大家有呢个 context， 有呢个框就得噶啦。你系可以要求一间私营公司将佢赚嘅钱出嚟，即系。假設即係我講得白啲就係話，你可以要求佢完全唔 Q 賺錢，就係將所有嘅錢咧用曬嚟請司機、提升司機、培訓司機。咁但我想話俾你聽，一個咁樣嘅制度喺香港咧，呢間公司好撚快執噶啦，一單咁嘅生意係冇人做嘅。唔赚钱生意你做啦， 但系个问题系九巴大家都知道，其实佢系将好多盈利嘢咧，截咗去卢顺通啊，之前嗰啲咁嘅嘢咧， 卢顺通瓜咗啦， 唔系佢咁样截嚟截去啊，将啲嘢， 我明啊， 我嘅意思系， 我明啊， 系啦， 即系玩财技啊， 玩财技令到佢好似赚得比较少嘅， 有边间私人公司唔系做紧呢啲嘢啊？即系咁 最犀利嗰 间，简单嚟讲， 港铁你会唔系做紧啲咁嘅嘢？ 即系简单嚟讲，你系完全支持紧。最好你係將巴士公司收歸國營，即係話係一個香港政府全資擁有嘅一個產業。咁以後條數咧， 唔得啊！佢又話小政府啊嘛，大市場啊嘛。 咁所以唔該，你鬧呢一樣嘢之前，唔該你俾個心裏面有個 context， 究竟係鬧緊乜嘢？即係當有人，即係等於呢一樣嘢同中華電力一 Q 樣。你話如果呢一樣嘢，喂，我係要乾淨嘅能源，我係要佢發展得好。我冇办法用一个好平嘅价钱 又唔准佢加电费， 又唔准佢加电费。即系我讲，喂，我可能系好少喺香港觉得你加10% 电费咧系可以嘅。你话俾我听啲电点样嚟，我就系加得好开心嘅。我系可能好少啲咁人，问题就系我唔介意使嗰个钱，因为嗰个钱系因为 听到嗰啲赌马嗰啲人讲，佢话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赔率高。 你翻屋企瞓觉啦，即系我唔信呢一样嘢嘅，所以你咪加咯。你最紧要话俾我听。我加完钱之后啲电费好嘅。加完巴士嘅车资之后，你话俾我听服务系好嘅。每一样嘢我舍得俾钱。就係咁简单啫。第二次返嚟讲梵蒂冈。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